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案件上星期五提堂。林朗彦因為早前離境未有出庭，他今早在機場入境時候被帶走，下午被帶到東區裁判法院應訊，獲准以現金10,000元保釋外出，但必須遵守從晚上8點至到第二日朝早7點的宵禁令，期間不可以離開香港，每個禮拜2次到警署報到，並且不得踏入警察總部一帶。案件押後至到11月8日再訊，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控罪話三人在6月21日在下角道非法煽惑在場人士，在沒有合法權限或者是沒有合理辯解情況之下，明知而參與或繼續參與一個未經批准的集結。天氣方面，大陸反氣旋為華南內陸帶來普遍晴朗天氣，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下午4時，熱帶低氣壓劍雨集結在現港以西大約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越南中部沿岸一帶徘徊。同時強烈熱帶風暴玲玲集結在高雄之東南偏東大約42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台灣移動海域。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明天稍後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週末期間天色好轉。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527点，跌98点，成交额6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3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2跌2蚊，建设银行5.74跌7仙，中国平安90.5升3毫，盈富基金26.3跌1毫。小米集团8.7升3.5，友邦保险75元跌1.5，信誉光学科技109.7升5毫，港交所236.8跌8毫，新鸿基地产107.9跌1毫，石药集团16.24升2.4。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9.407，瑞士法郎7.917，澳元5.278。加元5.878，新西蘭元4.937，歐元8.5858，每百日元對港元7.3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481。日經平均指數報20,625點，升4點。港金現價報14,320元，升9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531.22美元，賣出1,5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三宗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场，即系啦，分别就系九龙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出嘅第一、第二线，仲有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定富街嗰度，同埋咧就系港岛方面红棉路上山，跟住坚尼地道游乐场对出，呢三宗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跟住香港坟场对出咧多车些少，龙尾过咗几元。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鲤鱼门道方向都仍然是有啲车龙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仍然系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系车多些少，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系比较车多些少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后少少啦，苏屋村至到泽安村嗰段咧都系车多。封路方面，尖沙咀加连威老道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加连威老道近加拿分道嘅慢线封闭，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不能够由加拿分道右转去加连威老道，只可以直去金巴利道。最后啦，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9，听朝早日出时间朝早嘅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又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嗱，呢个反修例嘅运动发展到而家咧，咁都经常见到一啲嘅游行示威系出现啦。咁而当中咧，亦都经常发展成一啲嘅警察同埋示威者嘅对峙，甚至系冲突嘅场面，又或者咧唔同意见嘅市民之间咧会有啲冲突嘅。咁如果有睇开啲新闻直播片段嘅朋友咧，可能都会留意到咧，其实喺譬如有啲嘅对视或者系冲突嘅现场咧，会有啲嘅人士咧喺度嗌咪，咁就尝试去到调停一啲嘅现场冲突，又或者系提醒啲警员咧，究竟佢哋用嘅武力嘅时候系咪恰当？另外咧，即系当有一啲嘅示威者被捕嘅时候咧，亦都有啲人咧可能系走出嚟，会问呢啲嘅被捕人士佢哋嘅名啦，佢哋嘅个人资料啦，尝试咧去支援佢哋。咁而亦都有啲情况咧，就係可能一啲嘅示威嘅运动啦，发展咗咁耐啦，唔同界别嘅市民咧，都可能出现一啲情绪问题，需要人去辅导。究竟呢啲人係边个咧？冇错啦，佢哋就係社工。咁其实咧，六月中开始咧，亦都有啲社工咧系组织起嚟咧，系走落去一啲嘅游行集会嘅现场咧，去做一啲前线嘅工作。咁刚才听到嘅，譬如话系一啲嘅调停啦，一啲嘅支援被捕人士啦等等嘅工作咧，就系咧由呢啲嘅社工去做。咁但系近期咧，就有啲社工话啦，其实咧都发现现场咧 警方咧系未有去到俾呢啲嘅社工咧可以有效咁工作，甚至咧其实有啲情况就系警方同埋社工咧系企喺一啲嘅对立面，甚至近期咧其实啲社工咧系被捕添嘅。咁究竟社工喺呢场运动里面其实系担当住乜嘢嘅角色咧？佢哋同警方嘅关系又系点嘅咧？咁而佢哋又觉得社会啦、政府咧应该点样睇社工嘅工作咧？佢哋嘅权益又由边个去到保障咧？大家，我哋一阵间嘅节目咧，将会请嚟两位社工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咧社工喺呢场运动里面咧做过嘅嘢。大家有意见嘅，欢迎都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讨论。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9月3日。朝早9:30， 由开始到现在，我都并冇向中央提出请辞。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路透社报道披露佢同商界会面录音，入面提到如果有得拣，佢就会辞职。 冇提出请辞嘅原因就系我仍然系认为我可以带领我个团队帮香港去走出呢个困局。我到今日为止仍然是有这个信心，仍然是有这个承担是做这件事。 民主党林卓廷， 如果他是没有自主权去选择自己辞职的，那这个就显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赤裸裸的谎言来的。 下午3:00，港澳办指香港局势仍然复杂严峻，围绕修例的事态发展已经变质，形容示威者的行为是要搞乱香港。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 少数暴徒用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的矛头所向已经与修例无关，目的就在于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制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4:00，警方回应早上大埔孔教学院大成何国佩珍中学门外有学生聚集，警方到场后追截期间有学生受伤。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 当我哋同事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就见到学校门外有40-50人聚集，呢班人士啦，见到警察到场之后咧，就突然间逃跑嘅。咁于是乎，我哋同事咧亦都有责任去追上去睇下究竟呢班系咩人嚟嘅。由于咧就地面湿滑咧，有我哋嘅同事，亦都有嗰啲聚集嘅人士咧，就跌倒喺地下。咁过程里边，我哋截查咗5名人士，咁咧就冇特别可疑嘅嘢发现咧，咁就放行噶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16，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就会讲下一啲嘅反修例运动嘅现场咧，都会见到一啲嘅社工嘅身影，佢哋会做一啲嘅调停啦，而或者系一啲嘅支援被捕者嘅工作。大家对于社工嘅工作有冇啲咩嘅疑问或者意见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咧，一齐倾下。直播室咧就请嚟两位社工作为嘉宾嘅，咁分别咧就系反送中社福联合阵线成员蓝慧啊。 系，大家好， 你好，以及咧就系阵地社工 Jody， 系你好，我系 Jody， 两位好，咁不如请你两位先讲下啦，因为头先都讲到啦，其实个事件发展到近期咧，都有啲嘅社工咧喺现场咧系被捕，甚至系受伤嘅，咁其实以你哋掌握嘅资讯，呢啲嘅社工被捕嘅情况系点咧？咁佢哋有冇话涉及乜嘢罪名而被捕咧？Jody， 是 Jody， 或者讲返啦，其实呢喺我哋即係已经有嘅资料里面显示呢，可能而家有大概12-13位係已经被捕嘅社工啦。咁但我哋相信呢个数字远远係低于现实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好有心嘅同工呢，佢哋係会用自己个人嘅名义啦，即係佢哋可能会选择未必会有跟一啲单位去到现场嗰度工作。咁可能呢一啲嘅即係我哋叫做佢哋个人名义出发嘅呢，其实可能未必会咁容易被发现啦，咁所以我哋相信被捕嘅社工可能系远高于而家12-13位咯。 嗯，咁至于以你哋所知咧，即系佢哋系牵涉乜嘢嘅罪名而被捕咧？ 如果睇翻記錄咧，就最初咧就由即係非法集結開始啦。可能係亦都即係涉及咗差辦公啦。到最近，我諗我即係大家尋日應該都有留意新聞嘅話咧，咁我哋嘅同事都亦都牽涉到暴動罪，係啦。咁所以都睇到咧，其實警方作出對我哋嘅同工作出拘捕嘅呢一個指控咧，其實個控罪都係越嚟越嚴重咯。 咁你哋對於即係有好多嘅同工被捕，牽涉呢啲罪名，你哋有咩嘅睇法啊？ 我諗作為陣地社工嘅即係代表啦，我哋係一班有心嘅同事啦。當我哋知道有每一位同工被捕嘅時候咧，其實心情都係沉重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嘅專業裏面咧，我哋知道我哋需要緊守我哋自己嘅崗位啦。我哋註冊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七大嘅社工守則同埋信念啦。咁我哋會緊守呢七大原則，繼續喺有需要我哋嘅地方度發揮我哋嘅作用。 不如都請兩位咧同聽眾講下啦。其實你哋作為喺有喺反修例運動裏面有係參與嘅一啲社工人士，其實你哋嘅工作係乜嘢咧？兩位，譬如你哋自己親身有冇都做過喺現場或者其他後援方面做過啲咩嘅工作，去到為呢場修例運動去做咧一啲嘢咧？Jody， 好啊。咁我諗陣地社工咧，其實我哋主要咧都會係嘗試，即係喺較前嘅位置咧，提供一啲調停嘅工作啦，希望都呼籲警方即係保持克制啦，同埋亦都提醒佢哋咧使用最低嘅武力作出驅散或者係拘捕嘅時候。咁同時咧，我哋亦都會即係希望可以支援16歲以下嘅年青人啦，陪同佢哋去即係進入警署度做一啲嘅落口供啊嗰啲工作啦。咁 係啊，即係因為近期都即係最少啦，根據警方嘅數字咧，都最少有15名16歲以下嘅少年人咧係因為唔同嘅罪名被捕啦。你繼續講 ，Judy。 咁同一時間咧，其實對於每一位被拘捕嘅市民咧，我哋亦都嘗試喺當中咧取得佢哋嘅名啦，同埋聯絡方法，以便咧可以通知佢嘅家人同埋幫佢哋揾律師嘅。除咗喺前線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支援係比較中後少少啦。就係其實市民咧喺撤退嘅時候，因為經歷咗一啲比較即係緊張嘅氣氛之後咧，其實喺撤退嘅時候都會出現一啲情緒崩潰嘅狀態。咁我哋都會喺一啲安全嘅位置咧，為佢哋即係提供一啲安撫同埋情緒嘅輔導工作啦。 系，不如都请 Jody 分享一下啦。你自己有冇喺一啲嘅示威现场去到工作过咧？你自己有冇话真系讲到一啲吓喺现场嘅工作发挥到功能嘅一啲例子俾我哋听一下咧？ 其实都几深刻嘅。即系我好记得咧，就系有一次咧喺一个即系一个冲突场面里面啦。咁其实市民亦都离开紧嘅喺月台上面。咁 一个港铁站嚟嘅， 咁 近计讲系边一次咧？ 喺元朗嘅港铁站啦，系啦。咁当时其实市民系即系经历完一个比较即系冲突场面啦，咁然后佢哋想离开嘅姿势啦，咁应该系遇到警察咧，防暴警察冲咗上去嗰个大堂位置，咁于是佢哋 元朗游行嗰次啦， 系啦，咁然后咧佢哋其实已经打算撤退噶啦，于是佢哋上咗月台，咁但系咧喺月台嘅时候经历一个好情绪崩溃嘅画面，系集体嘅，佢哋系集体情绪崩溃，就系佢哋唔愿意俾港铁闩上幕门，让嗰架车离开，因为佢哋之前经历过沙田嗰一次。好担心呢架车走咗之后，其他嘅手足就走唔到啦。咁无论港铁用咗几多嘅呼吁啦，做咗几多次嘅呼吁啦，佢哋都系喊住啦，拍打车门，甚至佢哋会打开个紧急嘅车窗，然后就好想好想仲喺留喺月台嘅市民咧，继续上呢架车。 咁但系当时其实港铁亦都保证之后仲会有车到嘅，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其实就喺现场啦，安抚佢哋，话俾佢哋听，我哋仲有人会喺度支援佢哋，请佢哋放心安心，早啲快啲翻屋企，保证自己要安全。咁喺呢一个时间，其实我谂我哋都花上十分钟，去让市民咧，其实真系明白，大家系互相都系好紧张，大家希望佢哋安全回家咁样咯，系啊。 咁至于你头先都讲到话咧，会系喺一啲警民衝突嘅現場咧，做一啲嘅調停啦，或者係去到睇下即警方係咪用緊適當嘅武力咧，咁又會有啲咩例子呢？或者係即其實喺譬如話喺社工喺現場調停嘅時候，咁警方嗰個反應態度又係點咧？佢哋認唔認同你哋社工嘅一啲呼籲咧？ 我哋睇到咧，其實而家個形勢咧就係、是、由最初六月開始到而家咧，警方對於我哋參與緊嘅工作咧，其實嗰個阻礙係越嚟越多嘅，越嚟越大嘅。由最初咧，我哋可以開咪啦，去提醒警方咧，其實市民已經開始即係離開啦，請你哋俾啲時間佢哋啦。咁到而家咧，慢慢咧開始佢哋會阻礙我哋啦，即係譬如佢哋會同我哋講話，如果我哋用咪，你哋就唔可以用噶啦咁樣。咁如果我哋用嘅話，我哋就會係阻差辦公啦。咁甚至乎到而家咧，係我哋高聲呼叫，即係希望被捕嘅人士為我哋提供名字啦。咁即係為我哋提供佢哋個名同聯絡嘅時候咧，警方佢哋會選擇製造一啲噪音，或者係會開咪去蓋過我哋嘅聲，令到我哋唔容易去攞到市民嘅資料啦。甚至其實如果你尋日睇到直播嘅時候，佢哋亦都會質疑我哋存在係阻差辦公啦，亦都係甚至佢哋會覺得我哋應該點講咧？ 或者咁講啦，咁其實你點樣睇你哋社工喺一啲示威現場嘅角色呢？因為雖則話你哋會做一啲嘅調停工作啦，咁但係可能喺警方嗰個角度，你可能係頭先都好似你所講啦，即係喺交通方面幫過一啲嘅示威者嘅，又或者係你會喺嗌咪嘅時候呢，就係、是、針對警察用嘅武力係咪恰當嘅？咁會唔會個情況就係、是即系会有啲人会觉得你系帮咗示威者嗰边，而并不是一个真系中立调停嘅角色咧。 其实咧，我哋都担心咧，就系而家个状况就系、是、警察同市民嗰个对立咧。其实我哋睇到继续咁样落去，大家会好难修补。我哋当中其实我哋希望盡量咧，我哋係喺當中，我哋可以做一個緩和嘅角色，即係話咧，我哋唔會輕易咁樣去指責任何一方，而我哋希望為大家都係作出一個善意嘅提醒。咁我哋願意見到嘅咧，就係警方亦都喺佢哋使用武力嘅時候，因為佢哋係持有武器嘅一方啊嘛。咁我哋希望佢哋使用武力嘅時候，其實都照顧到佢哋。佢哋可以遵從到佢哋嘅警例，不多不少，不偏不倚咁樣去執法。 不如都同反送中社福聯合陣線嘅成員藍衛阿 Blue 傾下啦。我知道你就比較多做一啲嘅可能後勤支援嘅工作，咁又包括一啲乜嘢咧？ 例如就係、是、譬如我哋會去即係陣線成員啦，會去組織一啲嘅行動啦，譬如可能去社署啊咁樣，咁去爭取一啲前線同工嘅一啲嘅保障咁樣咯。咁又或者係 你覺得前線嘅社工係權益受到乜嘢嘅威脅啊？ 其實因為咧大家都會見到特別係近日啦。當前線的同工在衝突現場的時候工作的時候都會受到一些的阻撓，其實我們是期望警方可以去尊重社工的一些的職責啦，因為我們都尊重警方是執行職務，亦都期望警方是尊重社工在前線執行職務這個權利樣。所以其實我們去社署去提出一些訴求，就是希望社署去澄清社工在現場的職責和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咯。 你自己覺得呢？職責責任是什麼呢？你自己覺得 其实呢、因为刚才 Jody 都有提过啦，我们即社工都是一个需要注册的身份啦。咁我们其实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基于一些工作守则的。咁我们工作守则呢其实呢第一条就已经是讲緊我们要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同埋去处理社会问题。咁点解同事会选择去到冲突现场要企喺、警方同埋市民中间呢，甚至乎是要帮手去做一些被捕支援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会见到、被捕的人士他们有需要、警方和市民之间有冲突，这些是一些社会问题，这些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是必须要去处理咯。 咁但係即係我都會關注一下，譬如啲社工呢，我見因為係佢哋可能要表明自己嘅社工身份咁啦，想問佢哋嘅裝備係咪足夠呢？即係譬如前線出現一啲衝突嘅時候，佢哋係咪足夠裝備去到保護自己呢？而你有冇見到一受傷嘅情況？ 其實我見咧之前，因為我都有同即係前線嘅同工會有時都會有啲嘅交流啦，即係大家都會傾翻啊，即係之前喺前線工作嘅情況啊咁樣。但其實大家都有提過係好擔心嘅，特別係可能有時有啲嘅譬如催淚煙啊咁樣，因為始終對人體有傷害。咁但係大家都大部分嘅人啦都堅持，我哋唔戴任何嘅 gear， 即係所謂嘅口罩啊、頭盔啊。 原因呢 就係因為唔想讓警方覺得我哋都係示威者，準備要做衝擊、或者去做一啲傷害警方嘅行為咯。 好，聽到兩位社工嘅一啲講法，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北京，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说，过去两个多月，一些激进分子打着五大诉求，置全体港人的安宁生活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于不顾，肆无忌惮实施暴力犯罪。他认为这样并非表达诉求，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恐吓和政治要挟。杨光在记者会回应双普选诉求时候说，人大831决定得到香港大多数市民支持和认同，但是很遗憾，在反对派捆绑否决之下，香港失去在回归20年实行普选特首的宝贵机遇。反对派是阻挠香港民主发展罪魁祸首，他们想超出基本法和人大有关决定，选出代表他们立场不对中央负责的特首，为夺取最高管治权铺平道路。网上流传在大埔一间中学外，有人因为声援罢课而被捕。警方说，早上8:00收到4宗因为噪音的报案。警方到场时候见到大约40至50人在一带聚集，有现场人士见到警方之后逃跑，由于地面湿滑，有人受伤要送院。警方截查5人之后已经放行，没有作出拘捕。另外，警方就昨日的不合作运动，在多个港铁站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以及违反法庭禁制令拘捕了8人。昨晚的行动就拘捕23人。警方说，由6月9日至今拘捕1140人。就721元朗西铁站袭击事件，警方昨日再检控一个60岁男子，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又话，昨日至今日凌晨有2个警员受伤，而在旺角警署外曾经放过一枚催泪弹以作驱散。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话，有警员反映在混乱时候有很多人身穿反光衣，身份难以分辨是记者抑或是示威者。警方曾经在案件中检获假的记者证，反问到底哪个立心不良持假的证件，以及他们担当什么角色。谢振中强调，专业记者不会影响警方行动，也都深信记者在工作时候不会违法。不过过去两个多月，传媒和警方的配合工作出现问题，在警方處理暴力示威要推進時候，可能因為溝通不足夠，因此就記者的企位而出現衝突。警方呼籲在場傳媒協助警方識別持假記者證人士，希望理解他們的動機。民主派5个立法會議員召開記者會回應港澳辦的言論。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表示，港澳辦的言論是對港人作出政治恐嚇，一方面沒有排除對港出動解放軍，又表明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實施，並點出有多條基本法條文可以動用，完全是將香港人的訴求置之不理。民主黨黃碧雲表示，港澳辦將港人的訴求講成是政治控訴和要挟，又說反對運動是想奪取管治權。他說市民上街不是要爭奪管治權，而是要捍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價值。天气方面，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天稍后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车龙都长啊，排到喺嘉华国际中心。咁就系东隧去九龙方向啦，而家龙尾已经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亦都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方向大道东啦，皇后大道东一段都系慢车；司徒拔道落去皇后大道东咧，一段都系慢车。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松屋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嘅金额，同可以用喺时光服务嘅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個時間講緊嘅咧，就係一啲喺反修例運動裏面嘅現場咧，都會見到一啲嘅社工嘅身影嘅。咁佢哋做好多嘅一啲調停啦，以至支援被捕者嘅工作。各位聽眾聽緊我哋頭先兩位嘉賓嘅講法之後，大家有咩嘅疑問或者意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咁我哋再介紹多一次兩位今日嘅嘉賓先，分別就係陣地社工 Jody， 同埋咧就係反送中社福聯合陣線成員。南卫两位噶，两位好。咁再问多次啦，即系头先咧就系讲到话咧，就系社工有啲喺现场咧，去到调停呢个警民冲突啊，或者去到监察住警察用嘅武力嘅问题啦。咁而你头先讲到另一个嘅社工嘅工作咧，就系、是、支援一啲嘅被捕人士。究竟喺支援被捕人士方面，社工系做啲乜嘅咧？ 你好，我是 Jody。 其實剛才也有約略提過的了，就是即我們會盡力協助已經被拘捕的人士，我們會希望拿到他們的個人資料，然後盡快幫他們呢去找法律支援啦。咁我哋背后其实都有一啲嘅法律支援係已经係 ready 喺度㗎啦，准备㗎啦咁样。咁除此之外呢，其实有一啲可能係我哋会 預計佢可能係都係比較年青噶啦。咁、我哋會希望即係其實兒童咧係有權要求係被拘捕之後咧係有社工陪伴嘅。咁我哋亦都會係準備好咧，如果佢哋提出需要嘅話咧，我哋係會陪同佢哋一齊即係進行一個陪問嘅過程啦，或者被拘捕之後我哋可以陪伴啦咁樣。 這個陪伴一啲未成年嘅被捕者，係咪有一啲嘅法規咧係社工可以根據嚟到進行工作嘅咧？又或者其實都見到過往最少警方的數字就是有最少15個就是16歲以下的少年在這場運動中被捕的。其實又見到有些情況，譬如說是剛剛過去的太子站的衝突裡面，有一位13歲的少年就是被搜出有身上藏有汽油彈。有一些報道都去引述其實現場有些社工說是警察有一些阻撓社工支援的情況出現。咁你自己所掌握嘅情况系点？如果报道系属实的话，你哋觉得有咩反应 ？Jody。 我哋相信咧，其實喺過去一直以嚟工作裏面咧，保護兒童呢一個即係信念咧，係相當清晰嘅喺業界裏面。咁過去一直以嚟咧，其實同警方嘅合作咧，我哋譬如可能警方需要同16歲以下嘅年青人咧去對話啦，或者係取得一啲資料啦，或者係甚至係落口供啦。其實過去一直都有做咧，就係會由社工或者係一啲家人啦，即係成年人去陪同啦。咁而呢一樣嘢都係兒童嘅權利嚟嘅，即係佢哋有權咁樣去要求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唔到，我哋亦都理解唔到點解喺今次嘅呢一段時間嘅運動裏面咧，其實警方屢次都拒絕我哋陪同16歲以下嘅年青人進行一啲經歷一啲即係被捕之後嘅程序。咁 個情況係咪就係即係譬如被捕要帶呢位年輕嘅被捕者去到拘留嘅地方啦？咁其實係咪社工一直係譬如上埋警車去陪伴住嗰個被捕者係咪咁咧？ 冇錯。 咁至於落口供啊，譬如話之後嗰啲嘅一啲程序，咁其實社工又介入幾多咧？ 其實我諗咧，我哋陪伴兒童嗰個信念咧，就係因為佢哋本身係即係未成年啦，咁佢哋亦都未試過，我諗佢哋大部分係經歷呢一個被拘捕嘅過程，都係相當驚恐或者係不安啦。咁我諗有一啲成年人或者係社工呢個身份可以陪伴佢哋咧，可以讓佢哋亦都安心，亦都同時有一個外人可以監察到大家那個進行嗰個程序係對呢個小朋友咧，亦都係公平嘅，得到佢應該有嘅權利。咁我諗呢個係我哋最大目的啦。 我哋嘅电话是1872311，都欢迎啲听众咧就系打上嚟，同两位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社工嘉宾去到交流一下噶。不如都请两位嘉宾咧就带上耳筒，我哋都有啲嘅听众已经打咗上嚟咧，想同你哋一齐去对话噶。咁究竟大家对于呢个社工嘅角色有冇咩嘅疑问或者系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嘅。电话旁边有听众朱太喺度，朱太。 是即是我头先呢即是听返呢譬如啲社工咁样啦，即係好有心啦，如果我听返佢话佢又完全呢又冇戴头盔又冇戴防毒口罩，咁即係话真係有事呢，如果係一开亲催泪弹一定係佢哋即係食咗啲催泪弹先啦，即係我觉得佢都好有心咁样做。但问题就点呢，有时我又会諗啦，譬如警方啦即係同社工啦搞下咧，又會對立咗啦。即係會唔會佢哋日日咧，即係佢咁行下個街，突然之間有啲咩事，啲人就圍住佢不停鬧啊！一陣間又話有，好似你哋頭先講啦，又有汽油彈啊，又有其他嘢啊。甚至好似我女都曾經同我講過，佢話我有個同學咧，就同佢哋講過，我好驚。咁佢哋驚乜嘢？佢話我驚屋企會俾人搞。但係佢話你唔係住警察宿舍噶嘛？佢話唔係啊，佢話而家啲人咧起底起得好快，佢驚啊，就算我唔係住警察宿舍，我屋企都俾人搞。咁即係話咧，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咧，香港好似個戰場咁，大家互不信任咯。我就話如果嗱，我睇翻啦，即係譬如啦，我聽翻你頭先咁講咧，社工真係好有心，因為真係好危險嘅，佢哋入去到個示威嘅地方。但係問題就係話嗱，譬如我都亦都會發覺，譬如示威者好多支援啦，譬如有好多好有心嘅社工啦，或者係有啲律師啊，或者其他啲人好好幫佢。但大家有冇調轉頭又諗翻，究竟警察咧？警察都日日咧，我都係睇，即係我又唔會幫警察，因為我又即係 但是我有時睇翻警察都係有好多問題，咁會唔會調轉頭社工其實都要去即係有時間揾啲支援翻啊，即係佢哋嘅情緒或者咩？因為我又唔知道警察佢哋內部係點，我就唔知啦。係咯，所以我話佢即係其實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大家就互不信任，搞到好似戰場咁，好可惜，我真覺得好慘。 好多謝朱太嘅電話，我哋聽多位聽眾先至請兩位嘉賓一並回應，好嘛？聽多位馮女士。 啊，你好啊，主持。 你好， 但我又覺得咧，即係任何個職業咧，佢都有佢政治立場嘅。咁、你唔可以話因為你嘅職業係社工，你就用咗呢個嚟做掩護罩。我覺得咧，馬下手咧，我聽到出邊好多坊間嘅講法就係咧，好多社工根本利用佢啲仔咧去搞事添。是不是、 你有没有 都是社工来的。 你听到有例子。 所以呢我就是啦是啊。我听到很多人讲话即是哪是啊，他们的社工教这些仔女的心智不成熟的。就去了煽动他们去添啊。同我们一起去。咁有事嗰时就话我们是去辅导他们啊，咁是不得的。同埋我呢排呢睇电视有真係驚嘅，呢啲遊客點會唔驚？我哋香港人就知道，哦，你唔去嗰啲示威區係冇事嘅咁樣。但遊客真係唔知㗎嘛，嚟到即係冇啲咩打餐就咁唔抵啦。你真係搞到香港咁樣，所以呢我其實真係我又冇出人做差人。但我覺得如果差人呢，我覺得你話明係防暴警察嘛。你亂嗰陣時唔通我啲警棍嚟扯你扯呀、你暴緊亂嗰陣時，我諗全世界嘅警察都係會咁樣去拘捕一啲示威人士嘅。所以你要對香港警察公平啲。即係你香港警察真係死嘅，日日都咁樣，講真得嗰三萬零人日日去咁，即係睇你透支乜嘢都透支啦。仲要話針對啲警察仔，你都離曬譜嘅啫，都冇人性嘅啲人。 OK， 好多謝。 示威者冇人性 嘅。好多謝馮女士嘅電話先。我諗其實問一個問題就係、即係會唔會話係社工淨係針對警察，甚至？冯女士啊，头先就担心有啲社工会唔会话系即系企埋示威者嗰边，甚至煽动示威咧？你哋点睇 ？Jody， 我谂紧咧就系、是、嗱、社工咧，我头先有讲过，我哋有七大专业守则同埋价值嘅。咁其中一样我想提嘅咧，就系、是、我哋都尊重。自決嘅，即係我哋尊重每一個人嘅獨特性，同埋我哋亦都相信佢哋每一個人會為自己作出最好嘅選擇。當佢哋決定咗之後咧，我哋會尊重嘅。咁喺呢一場運動裏面咧，我哋亦都睇到好多嘅唔同嘅持份者或者唔同嘅喺現場做緊唔同嘅嘢嘅人，其實我哋都好努力去每一個去了解，逐一去了解。咁似乎其實大家都知道自己點解要身處喺呢一度。我想表達嘅咧就係、是、社工唔係上帝嚟嘅。我哋唔可以喺呢一場紛爭裏面作出一個定性嘅改變、革命性嘅改變，或者完全解決曬，因為我哋嘅出現又解決曬所有問題。我諗解決問題嘅人呢，即係歸根究底，我諗即係大家都真係要諗下，究竟咩人可以即係完成呢一件事、解決呢件事呢？完全咁，但係我諗社工喺社會裏面，無論係為個人嘅輔導。或者在一個群體裏面，我哋會嘗試了解問題出咗喺哪度，然後我哋嘅角色係嘗試喺問題當中作一啲緩和，或者係讓大家知道，哦，原來我哋係向住一個咩目標去進發咯。 調翻轉啦，其實近期都見到咧，示威者所用嘅武力咧。是都有升級嘅，包括係縱火啦，包括係掟一啲嘅燃燒彈啦，以至到用一啲嘅其他嘅攻擊性武器等等。社工其實既然即係講到話，即係都為住一啲人道主義嘅立場去著想嘅時候，其實你哋亦都會唔會向住一啲示威者去到做一啲嘅勸喻啊，或者係希望可以疏導佢哋呢啲嘅情況？ 喺我哋其實咧都。面對住呢一啲咁緊張嘅氣氛，其實我哋自己都好擔心。我哋嘗試去了解，如果我哋已經預見到有危險嘅情況，我哋會嘗試去了解。但係即係我哋仍然都好相信，就係溝通先至係嗰個解決方法。即係如果大家而家喺即係如果大家喺現場，我會。 知道佢哋当要即系同警察嗰个冲突去到一个点，佢哋觉得冇办法透过沟通去解决问题嘅时候，佢哋唯一嘅选择就系将自己保障自己嘅安全，希望自己全身而退。咁我谂呢个系凸显咗大家对立嗰个情况，亦都回应翻朱太，其实佢提出同警方，即系警方同警方都好辛苦。其实我哋喺现场，我哋都觉得。我哋覺得大家都好辛苦，而我睇到嘅咧就係當警方同而家講緊嘅唔係示威者，係一大群街坊嘅嗰個衝突，大家互相對壘個形勢，其實再咁樣走落去，我哋點樣去修補？即係如果當有一日件事終於可以冷靜翻落嚟嘅時候，其實我哋睇到雙方都好難面對大家。呢个是我哋社工唔想愿意见到嘅最后一个局面。 嗯，而家嗰个社会嘅撕裂系严重啦。咁其实头先都有听众去到担心到咧，即系譬如话会唔会即系而家开学啦，即系会唔会喺校园里面都有一啲嘅对立啊、纷争嘅情况，会唔会有校园欺凌啊？可能有啲嘅年轻人即系或者出街都会惊自己着咩颜色衫，会唔会遇上暴力事件啊？甚至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啊等等。面對社會紛爭，尤其是即係可能好多社工都係會係一啲學校社工啦，或者服務年輕人噶啦。你哋覺得你哋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去到處理呢啲嘅社會紛爭咧？咁同埋即係你覺得而家譬如新學年一校兩社工又係咪足夠咧？邊位？ 或者我可以回应少少啦呢一个问题。咁头先有讲到就係、是、社工点样去处理呢一啲嘅纷争啦。我諗係不论我哋个人即係個立場係啲乜嘢都好，咁其實頭先 Jody 都強調咗好多次，我哋都尊重每一個人嘅即係獨特性啊咁樣，咁所以咧，不論佢即係嚟求助嘅市民啦，或者係我哋任何嘅服務使用者啦，包括學生啦，無論佢係乜嘢嘅立場，或者佢嘅家庭係乜嘢嘅身份都好，我哋都會用翻我哋嘅即係專業嘅手法去處理翻佢哋可能一啲嘅情緒問題啊，又或者係佢哋一啲即係衝突嘅狀況啊，咁樣而唔會因為咧我哋即係可能個人嘅立場啦而有所影響嘅。 咁至於咧就係、是、你哋我都知道咧，一啲嘅社工咧早前啊喺8月30日咧就去到灣仔湖中大廈嗰度咧，咁就要求咧就同社會福利處方面嘅人員咧去到見面，因為咧就係、是、講到話都擔心到咧今次運動裡面咧一啲前線社工咧係咪得到一啲足夠嘅一啲保護同埋支援啦？咁其實你哋想向社署表達啲乜嘢嘅訴求咧？ 咁正如咧头先所讲就话啊，而家社署就推行一校两社工啦，咁就觉得好似就已经可以处理到一啲可能即系喺学校发生嘅问题，就已经系回应咗社会事件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系好希望社署可以用一个即系处方嘅身份啦，向警方去澄清翻，其实我哋社工嘅职责系啲乜嘢。因為我哋呢個目的咧，其實係想保障我哋前線嘅同工喺即係一啲嘅示威嘅現場啦，可以去協助有需要嘅人士，而唔會被捕嘅。咁另外咧，就係頭先 Jody 有提過啦，關於未成年被捕人士嘅一啲嘅支援啦，我哋亦都希望咧係可以處方同去警方去交涉，去等警方去尊重翻我哋喺現場咧，去為未成年嘅人士咧提供即時嘅支援，包括可能詢問一啲嘅資料啦，或者係陪同佢即係成個被捕嘅過程啦，為佢提供一啲情緒支援啦咁樣。咁最後咧，其實頭先有講過就係而家嘅衝突情況咧，唔單止係警方。同埋示威者好多时咧，已经去到一啲嘅社区同一啲嘅街坊，影响好多唔同嘅社区服务。之前有试过系催泪弹去咗一啲社区服务大楼嗰度，其实都会影响我哋嘅服务使用者。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咧，社署系同警方去即系沟通，需要事先咧去通知呢一啲嘅社区服务嘅地方啦。将会有机会放可能譬如催泪弹啊，或者系有冲突嘅场面发生。並且事後咧，係為社區咧去提供一啲嘅災後支援，例如係主動去提供一啲嘅健康檢查啦，俾長者啦或者小朋友啦，甚至乎係可能即係做翻一啲嘅清潔地鐵站啊之類咁樣嘅工作咁樣。 其實咧，社署咧都喺你哋嘅集會之後咧，有一個嘅聲明發出咗嘅，咁就係話係而家社署咧就係採取一啲嘅特別嘅措施啦，咁包括就係將一啲嘅青少年服務嘅服務對象年齡咧再延伸啦，由24歲咧就延伸至到29歲啦，咁同埋彈性去處理一啲嘅青少年服務嘅一啲服務量標準，讓你哋可以靈活啲去服務啦，咁同埋即係一啲嘅深宵外展啊、情緒支援啊等等咧，都係咧就叫做有做緊嘅，咁你覺得其實係面對而家個社會紛爭呢啲嘅措施或者呢個框架嘅服務形式係咪足夠咧？ 其實咧，我哋相信咧就唔單止係一啲數字上面嘅問題，因為頭先講緊好多嘅童工可能唔係用一個機構或者組織嘅身份去即係支援前線嘅工作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唔單止係數字或者係一個年齡嘅問題嘅限制，而係真係需要向警方或者甚至乎向社會公眾去釐清翻其實社工嘅職責同埋身份係啲乜嘢。咁因為社工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就係我哋要去維護人權同埋促進社會公義。咁唔係淨係為咗數字或者淨係服務29歲以下嘅年青人咯。 讲到话咧，支援一啲嘅未成年嘅被捕者咧，因为之前咧就系有一个争议，就系咧有一啲有三名啊，就系13至15岁嘅一啲中学生啦，就喺深水埗咧就系集结嘅情况之下咧就系被捕嘅。咁而后来咧就系当局咧就系警方啊，就系申请咧呢个系保护令吓，就呢啲嘅被捕学童咧系申请保护令。咁结果咧就系裁判官咧就将佢哋判入咗屯门儿童及青少年院嗰度暂住到去咧就系9月尾嘅。咁你觉得呢啲嘅做法其实系咪妥当咧？即系咪即系警方为呢啲嘅未成年人士申请保护令嘅做法，你觉得点咧？Jody。 在過往的經驗裏面，其實申請一個兒童保護令牽涉很多的很多的人士的，譬如學校社工啦，他的個案社工啦，他的父母啦，甚至乎即可能警方啦，當然警方是執法的單位啦，他們絕對有權去執行這些的法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社工嘅角度，我哋會考慮一個兒童保護令佢嘅基本原則同埋目的係乜嘢啦。咁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哋會睇到其實似乎純粹單純想困住一個青年人，但係我哋希望呢一個兒童保護令，我哋通常申請嘅時候，我哋原則係希望呢個小朋友佢最終係可以翻翻屋企，或者係有一個整體家庭是有一個持續向好的方向發展，咁呢個係我哋覺得喺呢一啲事件裏面 咧，對呢啲少年人係最好嘅。 係啦， 我哋電話1872311，再聽啲聽眾電話。電話旁邊有湯先生。 係你好，主持人你好，兩位社工好。 你好， 系请讲。 你好， 系啊，系啊。咁咧就我觉得依家香港咧，即系已经去到一个大家纠缠住一个死结咁样。头先好开心听到两位社工咧，就都喺前线嗰度都接触咗好多示威者啦。其实我哋真系好在一个普通嘅市民，好想知道咧，佢哋依家佢哋要求政府一个咁大即系个诉求啦，咁样。咁依家好多人都讲紧啊，我哋唔应承晒佢五大诉求先，应承咗佢撤回同埋成立呢个独立委员会先。我好想问下两位社工，就你哋接触啲示威者咧，如果政府真系愿意行出头先我讲嗰两步咧，其实你哋觉得接触咁耐呢班示威者有几大嘅信心，佢哋真系会暂缓一下佢哋嘅冲击行动？ Okay, 好啊。好多謝湯先生。 我覺得香港依家好似步向滅亡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都唔肯下一步咧，可能真係一個死結。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政府真係行願意行嗰兩步，係咪真係完全都做唔到？佢都係要我哋放曬嗰啲犯咗法嘅人，佢先肯罷休咧。我好想聽下兩位社工咧、 okay, 接觸前線示威者有咩感覺？ 好啊，多謝湯生電話，聽多一位聽眾啊，有余女士，係余女士。 是啊，社工啊，两位社工好啊。咁我最担心一样嘢咧，被捉嗰啲13同埋15岁嗰啲细个嗰啲小朋友咧，其实佢哋俾差人拉咧，咁拉嗰阵时咧，即系你哋社工有冇话去即系贴身去即系叫做跟住佢啊？因为喺电视度睇到咧，有啲差人好离谱到直头。即是插裝嫁禍咁樣， 都見過啦，電視都影過出嚟，係嘛？ 警方否認嘅， 有啲油彈咁啫，係嘛？咁你睇睇你哋會唔會咁樣，即係會貼身，即係一路跟翻跟翻去差館啊嗰啲咁嘅嘢嚇。 嗯 ，OK， 好多謝曬袁女士，咁請兩位去回應下。 嗯，咁我回应下头先阿汤生讲嘅一个问题啦。咁我谂咧，其实我哋社工咧，我相信任何一位同工，不论有冇去前线都好啦，其实我哋都唔能够代表即系示威者或者系一啲嘅市民、一啲嘅群众去即系去发表一啲嘅啊，我究竟会唔会停落嚟，或者系有将来会有任何嘅行动？不过咧，我相信系当政府会有一啲嘅。有誠意去作出一啲嘅改善，一啲嘅政策上面嘅更改嘅時候咧，相信咧大家係會有唔同嘅轉變嘅。 嗯，一分鐘 ，Jody。 好，我想回應翻咧，就係示威者佢哋會唔會緩和落嚟咧？咁樣樣， 或者支援少年人嗰度啊？ 哦，好，我哋其實咧一直都嘗試喺現場啦，我哋會支援嘅作出。咁尤其是我哋會留意一下，會唔會有啲特別即係。個外貌係年即係細個一啲咁樣咯，咁但係咧其實嗰個貼身嗰度嗰個情況係第一，我哋都要睇下當事人佢容唔容許我哋即係貼身咁樣跟住佢啦。第二就係其實就算我哋想貼身跟住佢咧，喺佢拘捕嗰一刻，其實警方已經將我哋遠遠咁樣攔住咗。其實警方係咪容許我哋走入去提出？一啲支援咧？咁呢個我哋都想呼籲啊，其實我哋都好想做呢樣嘢。 嗯好，今日多谢晒两位社工嘉宾咧，就系嚟到做我哋嘅节目噶，分别就系阵地社工 Jody 同埋咧反送中社福联合阵线成员蓝慧噶。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因为天气改善咗，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多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卑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红 A 中心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对美元 1.2， 欧元对美元 1.093， 港金是报14,32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1.7美元，啱啱转咗1531.6美元，卖出1532.21美元。港汇指数107.7，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薄扶林道方向香港仔啦，近住深光学校对开有交通意外，咁不过咧最主要都系影响反方向去中环咧就挤塞嘅，龙尾薄扶林水塘道，重复一次咧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咁跟住咧佛深光学校对开有交通意外嘅，咁不过最主要都系塞翻反方向去中环，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薄扶林水塘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挤塞啊，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去到映月台，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狮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彩虹。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好塞啊，龙尾丽晶花园就系、是、大老山隧道翻沙田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翻九龙啦，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啊，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港安医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宝云径。喺九龙方面啊，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 龙尾康庄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平石龙尾彩云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梅船处一段都系塞，龙尾彩虹道。最后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美松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红 A 中心去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时间嚟到傍晚嘅下6:39啊，今晚嘅评论员系邱子勤，你好。 啊，你好。 嗱，呢个录音啊，算唔算真系一个政治嘅一个叫做核弹啊？即系因为都见到咧，好多会唔会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啲嘅心底话，或者系一啲中央政府或者系特区政府喺呢个嘅反修例嘅问题里面一啲嘅谂法或者立场咧？因为其实咧就系寻晚咧，路透社就公布咗一个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个礼拜就一个闭门会面嘅时候嘅一个录音嚟嘅。咁当中咧有好多要点咧，都系值得大家去讨论下、留意下嘅。咁包括咧就系当中咧，林郑月娥咧就系承认咧自己系做咗一个不可原谅嘅大混乱吓。咁亦都话咧就系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咧，第一件事咧会辞职下台。邱子勤，你觉得听到即系刚刚听到呢段声带嘅时候，你自己有咩反应啊？ 我估好重要嘅即係地方就係即係林鄭似乎嗰個睇到佢本身都明白到而家當前嗰個嘅香港嘅政治環境嗰個局勢咧，都已經唔係佢能夠可以處理到，亦都好重要，即係似乎成個運動其中嘅焦點咧，都係指向佢，就作為行政長官喺成個即係逃犯條例上面嘅處理啊，之後嘅抗爭擴大嘅時候嘅回應啊，大家都即系觉得佢嘅回应咧系好有问题，咁似乎佢都认为咧，即系自己辞职可能系一个即系出路，特别即系喺佢嗰个声录音声带都即系唔止净讲到辞职下台一点啦，亦都提到即系佢都明白到佢社会上咧，即系佢嗰个嘅支持度或者社会上对佢个人咧 都是非常之不滿嘅，即係佢講到啊，自己即係去其他地方都可能會引嚟好多嘅抗議，咁佢去乜都地方去唔到啦，咁我估 即係講到話自己商場又去唔到啦，呢、這個去整頭又整唔到啦，因為即係都因為如果佢嘅行蹤咧就係會喺呢個嘅社交媒體啊，或者啲通訊軟件啊、討論區嗰度傳開去，咁就將會咧有好多穿著黑衫啊、戴住面罩嘅年輕人咧就會等佢啊，咁所以佢都有少少係即係講呢句説話嘅時候都有啲哽咽啦，咁就都講話而家自己出外咧都有啲困難。 係啊，似乎即係我估呢、這個即係雖然林鄭佢都大家都。人所共知，佢都比較離地啦。對，同好彩即係起碼佢呢一樣嘢上面咧，都比較明白到咧，而家佢自己個民望咧都非常之低，甚至即係佢都即係本身就係一個即係惹火嘅人啦。即係我估呢個同之前嗰個講啊，希望同社會有溝通啊，同唔同嘅人傾。咁我估呢個似乎比較即係。貼近嗰個現實情況就係，如果你要溝通咁，你一定要同人傾，去社會唔同嘅社區傾。咁但係而家佢真正地去明白到，其實佢自己本身就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亦都如果有傾，咁但係會惹來好多嘅不滿，甚至好多人嘅抗議。咁你根本談唔上即係點樣去溝通咧？咁根本上就即係事實上佢就明白到呢點。當然似乎咧就係佢亦都諗緊就係下台係咩一個出路咧？咁亦都係一個道歉啦。咁我估呢個喺一個即係。正常嘅地方嘅政治倫理咧，即係一個發生咗咁大嘅事件，哪管大家可能對於逃犯條例嘅立場係點，或者對於街頭抗爭嘅立場係點，即係你作為一個地方嘅長官，即係搞到咁大嘅事咧，即係問責下台，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合理嘅即係做法嚟嘅。 即係其實呢、這個錄音帶係洩漏咗出嚟之後咧，其實都叫做顯示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林鄭月娥。可以话咧，即系叫做考虑过吓辞职嘅吓。咁、大家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吓，究竟睇完呢个嘅报道吓，或者可能有啲人都喺路透社嘅报道里面都听过相关嘅声带，系用英文讲嘅，系一个上个礼拜嘅一个闭门嘅会面嘅时候讲。咁路透社就话系同一啲商界人士一齐去倾啦。咁但系其实咧，林郑月娥咧今朝早喺行政会之前咧，亦都讲到话，其实除咗商界之外咧，现场都一啲嘅社会领袖嘅吓。咁啊讲到话咧，即系自己咧就系如果有得拣嘅话咧。就是会呢是辞职下台兼且深切道歉。大家看这个报道有什么感觉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不如都先听一听呢，就是今朝早林郑月娥呢就是被记者问到、究竟这个报道是不是属实的时候，他怎样回应。 关于特首有没有辞职的问题，由开始到现在我都并没有向中央提出请辞。我希望咧，呢个系一个好明确嘅信息。冇提出请辞嘅原因就系我仍然系认为我可以带领我个团队帮香港去走出呢个困局。当然经历咗两个几月之后，情况系非常之严峻，而家亦都唔能够可以预见几时可以完全走出呢个困局。但系我到今日为止，仍然系有呢个信心，仍然系有呢个承担。是做呢件事，咁所以并不存在话我自己好想辞职，不过唔能够辞职呢个嘅矛盾。我作为香港嘅行政长官，我经历咗一定嘅心路嘅历程，咁所以有阵时喺啲私人嘅聚会咧，系分享一啲私人嘅心路嘅历程，尽管系好困难，尽管我个人情绪咧有好大嘅波动，但最终嘅决定都系以香港嘅市民。同埋我能唔能夠幫香港嘅市民同埋幫香港走出困局咧，為最大嘅考慮點，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或者係唯一一個選擇咗繼續留低同大家一齊走出困局嘅原因。 刚才听到的声带就是今朝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喺行政会议之前咧就俾记者问到咧就系寻晚呢个路透社就系公开佢一个系上个礼拜一个私人会面嘅录音之后咧就系嘅回应嚟噶。咁其实咧林郑月娥都讲到话咧呢个即系上个礼拜嘅呢个会面咧系一个私人闭门嘅聚会嚟噶啦。咁所以咧就系呢个嘅交流咧被公开咧佢觉得系好唔适当，亦都系觉得好失望嘅。不过咧都有回应翻就系头先所讲嘅一番。说话啦，咁就系话咧，由开始到而家 都冇向中央提出請辭，咁而亦都講到話咧，係仍然有信心、有承擔去做到咧，就係、是、走出呢個困局呢件事，所以唔存在咧話好想辭職，不過咧不能夠辭職呢個矛盾。即係當然咧，就係佢有冇諗過，同埋佢有冇真係向中央提出請辭係兩回事啦。咁即係佢冇真係答到，佢有冇諗過啦嚇？咁、佢只能夠話即係佢冇向中央提出個請辭啦。不過咧，即係事實上咧，都好多人懷疑佢係咪真係其實想辭職，不過辭職唔到咧。因為咧就係、是、之前都有啲報道就係話係中央咧就係唔俾佢咁樣做嘅。咁就牽涉一樣嘢咧，就而家中央同埋林鄭月娥嘅關係係點樣咧？因為根據咧尋晚路透社公開嘅錄音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對林鄭月娥咧對呢件事件嘅一個定性嘅分析，佢就話咧而家反修例嘅風波咧已經提升至到國家主權同埋安全嘅層面，尤其是咧正值咧中美兩國咧前所未有咁緊張嘅時候，作為咧同時服務中央政府同埋香港市民嘅一個特首咧，自己嘅政治迴旋空間咧十分有限。邱子勤啊，無論係呢個前辭職嘅問題，或者係佢仲有冇政治回旋空間嘅問題，你覺得係咪十分有限 咧？好明顯就即係本身而家政府嗰個民望啊，及佢整個團隊咧，其實都已經去到完全唔能夠即係運作嘅情況噶啦。咁你都見到，其實而家政府整個嘅運作咧，基本上就壓曬落去嘅即係警察嗰邊，即係靠一個所謂執法啦嚇，即係強執法嘅做法。咁但係當然留意翻，即係林鄭佢講就話佢係冇向中央提出請辭啦，咁但似乎呢個就同佢嗰個錄音咧，其實係冇即係呢個矛盾嘅，因為佢考慮或者佢醖釀嘅呢個諗法，或者佢同一啲北京或者中聯辦或者某一啲人士去醖釀呢個諗法嘅時候，咁嗰啲人就已經同佢講呢個唔使諗啦，咁所以根本就未開始佢啟動一個正式向中央提出請辭呢個程序嘅。咁當然係咪佢自己點諗咧？我估或者佢同嗰啲啲京官啊，或者中聯辦嗰邊點樣溝通咧，咁佢哋先知啦。咁但係似乎呢兩樣嘢咧，即係佢呢個澄清咧，係即係冇否定到其實佢喺嗰個嘅即係同商界嘅會面裏面咧所講嘅，即係佢有諗過，如果有選擇係會辭職下台。咁當然啦，佢話迴旋空間好細，亦都的確同亦都回應翻今日即係國務院嗰個講法啦。即係而家講緊即係成個運動，北京對於整個運動嘅定性啊，即係一向都已經係提高到一個所謂即係主權啊或者安全啊嗰個問題。咁特別提到一啲即係好多嘅即係所上綱上線啊扣帽子嘅一啲即係做法啦，即係希望即係用一啲所謂政治定性嘅方法咧，去嚇退一啲嘅示威者。咁特別如果北京有一個咁重大嘅政治定性，特別係即係用一啲所謂即係做主權一啲佢哋比較關注嘅概念嚟去放喺香港而家嘅抗爭運動上面咧。咁當然林鄭佢嘅可以迴旋嘅空間好細，個迴旋空間佢個地方我估係好重要，就係講緊即係特區政府可以作出讓步嘅空間好細。即係如果即係而家成個嘅做法，似乎係林鄭政府可唔可能有讓步咧？似乎呢個完全係唔係有呢個可能性出現。 嗯，咁嗱，其實咧都有啲記者咧今朝早就問到林鄭月娥啦。咁其實當佢個錄音帶講到話自己嘅政治迴旋空間好細啊等等嘅時候咧，究竟啊即係呢個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仲係咪存在咧？林鄭月娥今朝就回答就話咧係。今次喺止暴制亂嘅工作裏面咧，其中一個最堅持嘅咧就係一國兩制，而中央咧都仍然係好堅守一國兩制啦，同埋認為特區政府咧係有能力去自行處理今次嘅困難。咁就即係當然啦，就港澳辦亦都係多次都表明啦，係支持特區政府同埋警方去到處理今次嘅呢場嘅政治風波啦。咁但係同嗰個錄音，我哋嘅理解係咪一樣咧？即係因為即係當呢件事去到國家主權啊、安全嘅層面，又加上中美貿易戰，即係係咪真係話要靠特區政府咧？還是呢件事咧，可能真係要 向中央或者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国际的角力咁样咧？ 咁当然睇即系北京嗰时候由即系一开始个运动嗰个定性开始啦，即系提升到嗰啲嘅即系一啲非常严重嘅政治挂帅，讲主权啊、安全问题啊，甚至提高到一个中美贸易嗰个纠纷上面去考虑。咁当然你话去到具体执行，即系北京呢个路线，即系呢个强硬路线，咁当然就系、是、即系似乎系委派咗落去特首或者去警队方面去处理，或者社会上一啲嘅啊，即系某一啲势力、某啲人士去对抗争者做一啲嘅袭击，咁呢啲都系即系呢个手段啦。咁但系即系北京系咪即系因为始终即系受制于嗰个所谓嘅香港嗰个嘅特殊嘅国际地位？咁当然北京亦都不便直接。系即系譬如话，即系喺嗰个录音里面都提过，会唔会出动解放军咧？咁佢就话即系林郑就指出系绝无计划嘅。咁当然呢个都系考虑到，即系明白到即系北京明白背后嗰个代价太大。咁即系意思就系本身北京定立咗一个即系成个处理呢一个抗争运动嗰个嘅纲领，就系、是、绝不退让。五大诉求咧一概不理。嘅呢個即係最重要嘅即係指示，咁林鄭其實佢嘅選擇就係只係根據北京呢一個嘅思路同呢個策略，咁啊跟住去執行嘅啫。咁當然啦，即係北京就礙於而家情況，咁就只係用林鄭或者警隊去執行，咁但未必北京就直接喺即係市面上係去即係執行佢個旨意。咁但係你見到就係即係北京喺成個嘅處理。事情呢件抗争运动上面个角色咧，就无可置疑系存在嘅。咁当然你话，北京唔系亲自用，可能系用国律即系一个国家嘅全国性法律喺香港适用，就唔系影响高度自治啦。咁当然呢个就见仁见智啦。咁但系我估，如果我哋对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嗰个理解系希望即系本作为一个逃犯条例个争议，其实我哋理解一个本地事务，其实北京系应该即系唔应该系去干涉或者去评价。咁但系似乎。北京都多次，譬如讲国务院嘅层面啊，或者唔同嘅中央机构都有出过声噶啦。咁我估呢一方面，我估同我哋即系社会上期望所谓高度自治嗰个想象都相差都几远。 好啦，咁啊，头先都讨论过，即系中央政府或者特区政府可能处理今次风波嘅策略啦。咁至于时间性上又点样呢？因为其实咧就之前咧就有一啲嘅政治嘅传闻咧，就话其实中央咧就想喺呢个10月1号国庆，尤其是今年系70周年嘅国庆之前咧，就处理好呢场嘅修例风波。咁所以咧之前都有多嘅讲法，唯有死线啊，唯有9月几多号啊等等啦。咁又话即系咩时间最关键啦、啊、等等。咁但系咧，寻晚咧就听到路透社所公布嘅一个林郑嘅录音带咧，就讲到话咧系中央嗰边咧系冇死线。咁亦都讲到话咧系中央同埋特区政府咧系冇期望呢件事咧会喺国庆之前解决。咁而咧十一国庆当日咧会继续有呢个庆祝活动，但系咧活动咧会简单而庄严，而咧中央咧系愿意咧系长时间咁去应对事件。咁我哋咧就系呢件事咧就系今日咧喺港澳办咧都系开咗个记者会啦。咁亦都有啲记者咧就问到港澳办嘅新闻发言人，究竟中央喺处理呢个嘅修例风波有没有死线咧？咁样嗱，各位听众听紧嘅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咧18723111一齐讨论。我哋听一听咧今日咧港澳办嘅新闻发言人咧点样回应呢个嘅问题。 少数暴徒用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的矛头所向，已经与修例无关，他们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行，目的就在于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制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之实，最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面对持续三个月的这个香港的抗争活动，中央有没有设定一个解决事态的最后底线？谢谢。 中央跟香港全体市民的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香港尽早的结束乱局，恢复秩序，这一天到来的越早越好，因为只要香港多乱一天，香港的市民就要为此付出一天的代价，这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和香港700万 市民的福祉，而且也是全体香港市民的最大的呼声和最大的诉求。 刚才听到的声带就来自今日下午港澳办就在北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的。第一段就听到是其中一位新闻发言人杨光就再定性今次的反修例的运动，就讲到是少数的暴徒就用违法的犯罪行为就向世人表明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矛头就已经跟修例无关了，又说他们就做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行，目的是要搞乱香港，瘫痪政府，从而就是夺取特区的管治权，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之后就有记者问到他们就究竟有没有这个的死线论呢？另一位的新闻发言人徐露颖就说是说中央和香港全体市民愿望一致的，就是说希望香港尽早结束乱局，恢复秩序，呢一日咧到来得越早越好，因为咧就话咧香港乱多一日咧，香港市民咧就要为此付出一日嘅代价啦。咁所以咧，无论系林郑月娥嘅录音带啦，以至到头先港澳办嘅发言咧，咁都系睇得出咧，就系冇特别咧，好似定立一个所谓死线去叫做结束咗呢个嘅修例风波。邱志勤会对于究竟呢个处理嘅策略啦，同埋呢个嘅运动嘅走向会有咩影响？ 当然所谓死线论呢就是当然对于政府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压力。因为如果有了死线对于政府去处理嗰、那個街头抗争运动嘅时候呢，佢其实变相对自己有更大嘅限制。因为佢有死线的话，佢可能有啲指标一定要做到。咁佢可能面对唔同嘅情况嘅时候呢，就会有啲嘅即係不太合理嘅一啲反应。咁而呢一样嘢会令到个局势更加恶化嘅。即係啲可能政即係會更加可能見到即係警察嗰個可能暴力啊，或者去即係去肆意去攻擊啲普通市民或者示威者嘅情況會更加多。咁呢啲可能會令個局勢更加惡化。咁當然如果話北京即係同埋加上嗰個嘅林鄭嗰個錄音帶都即係表示，即係北京都似乎係冇死線。亦都預期嗰個抗爭運動都會係即係持續一啲一定嘅一段長嘅時間，咁似乎北京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咁當然呢一個對政府嚟講，係有一個比較多嘅彈性啦。咁但係似乎咧就回應翻之前就係嗰個講法，就係如果喺本身就住嗰、那個即係抗爭者嗰五個訴求，都。即係如民風不動嘅情況咧，咁其實又有期望有一個長期嘅抗爭運動，咁似乎我哋街頭見到嘅情況都會持續落去一段比較長嘅時間 嘅。即係都會見到嗰個示威運動。都会见到喺冇死线嘅情况之下，都会继续落去。 系，似乎佢哋个策略或者谂法就系即系同其实过去两三个月都系一样嘅，就系即系佢一概不理，咁然后睇下街头嘅抗争会唔会有一个即系可能嗰啲冲突嘅场面会升级，然后期望会有所谓嘅民意逆转。咁我估即系其实呢一度都有呢个所谓嘅想象，咁但系我哋都见唔到嘅。咁我估呢个北京未必有效呢个策略。 好，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南中部沿岸一带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玲玲集结在高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的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天稍后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在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较早时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下角道近演艺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 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都系排到去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喺太古城。九龙嗰边都系相当之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过咗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亦都影响到啦伟业街龙尾排到去上怡道，同埋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系有啲龙噶，排到去彩云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蓝田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反方向将军澳道落去鲤鱼门道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接近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红棉路上山方向花园道落山方向都好挤塞，上阿里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排到波老道，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街市，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波老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接近港安医院。另外由于有公众活动的缘故，咁啊，引起咗一啲路面嘅状况。喺港岛嘅龙和道去北角方向，介乎民耀街至到立法会道呢一段咧，系暂时封闭噶。揸车嘅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另外，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啦，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另外咧，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去沙田方向，龙尾一路排到去创知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红 A 中心、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有啲咩出路可以谂？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 林郑嘅态度话答咗五大诉求。而家唔系问你做咗啲乜嘢，系问你可以做啲乜嘢。 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冇办法达成共识，我哋仲有好多方式去谂。其中一个系英国苏联社区及受害人委员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子女在201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4号至27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講緊嘅咧就係尋晚咧，路透社就公開咗一個林鄭月娥上個禮拜咧喺一個閉門會面裏面嘅錄音啊，講到咧就係話佢自己咧就係、是、如果可以選擇嘅話咧，就會第一時間咧就係、是、辭職下台，兼且咧就深切道歉，兼且又透露咧就係、是、佢認為啦，咁中央咧就唔會出動解放軍，同埋咧對解決事件咧係冇死線嘅。咁而今日咧港澳辦嘅記者會裏面咧，被問到有冇死線嘅時候咧，都話。希望呢个嘅叫做止暴制乱咧，系越早越好。大家对呢个嘅事件啊，有咩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周先生喺度，周先生你好。 系啊，陆生 你好啊，请讲。 系啊，你鬼你好。 系你好，请讲啊，请讲。 系 有咩意见？ 嗱，我讲两个疑问啊。第一个就系关于路透社透露出嚟嘅特首。 嗰個講話，但我覺得佢咧就係點解本港嘅報章冇得登咧，而係俾外國嘅路透社咧？咁咧就係 咁唔知點解，可能咁啱攞到，咁啱係外國嘅通訊社攞到咯。 係啦，咁啊就本港點解攞唔到咧？咁啊就係專登透露出喺外國散佈佢嘅心，佢嘅即係後悔心，就得俾外國咧人去同情佢，同埋比較俾個分支持佢。咁啊，但係喺內邊嘅時間咧，今日佢講嘅説話咧，就向中央表達，向我哋市民表達。嗱，我都有個心咧，就唔係隨即嘅，我希望咧就繼續帶領我哋嘅團隊，就話俾中央聽，我有能力嘅。就佢兩個目的，嗱、即係我嘅分析就咁樣，即 係 佢嘅兩邊説話嚟嘅呢個人啊。所以我哋咧都覺得唔係好相信呢個人啊。 OK， 好啊，多谢周先生嘅电话，多谢。咁都同邱志勤倾下啦。其实个效果呢、這个录音流出咗之后，会唔会让啊？即系头先啊，周先生就认为系外国啦。但其实对于香港社会，会唔会都对林郑月娥多一份同情咧？ 我估就对佢就同情就未必有乜噶啦，因为即系我估佢辞职就我头先都提过啦，即系佢酿成佢自己都形容系一个浩劫嘅时候，即系佢辞职其实真系好基本嘅份内事嚟嘅，即系你基本。上我哋讲紧一个政治伦理，系讲紧问责嘅时候，即系讲问责文化，而搞到咁嘅事件出嚟，即系你系需要问责下台。我估唔止佢，系本身成个政府问责团队都需要，即系你未至全部总辞，你都要基本上绝大部分你要更换。咁所以你话要博取同情，咁我估就即系冇乜同情分噶啦，对佢，因为系辞职。都唔係今日，即係應該其實已經太遲添㗎啦。我估對社會上好多人嚟講，即係可能我大膽講一句，即係如果佢早兩三個月辭職，即係可能香港就已經唔會發生到，即係我哋過去嗰兩個月兩三個月見到我哋都唔希望見到嘅事出現。即係我估大家反而見到就係你而家先至辭職啊，即係諗咗之後再諗係咪遲咗啲咧？ 嚇、OK， 好，聽多位聽眾有陳女士。 啊，你好啊。 你好，請講。 我想讲翻咧，其实呢一段话流出嚟嘅声带咧，我相信咧系阿林郑自己系想话俾我哋大家全港市民听，根本啲声带我唔信咧，话样样几成日都话啲嘢系流出嚟，根本边有咁多嘢流出嚟啊？佢真系想话俾我哋啲市民听，佢其实系曾经想试过佢辞职嘅，但系咧佢唔会咁样做，佢表达佢自己咧系做一个责任嘅政府，所以佢而家咧要搞翻点啲弹嘢咁样。咁、我覺得咧，而家喺我哋香港咁多市民裏面咧，30到80歲啊，全部人都知道今次呢件事件噶啦。而家唯一一個解決咧，就係話我哋雖然咧平靜去遊行咧，都唔接受噶啦。或者啲年輕人佢哋比較有少少激進嘅行動咧，而家又好似行唔通咁樣。既然係咁咧，而家林鄭佢話佢辭唔到職，不如佢去旅行啦，或者係放假啦。將委任下一個嚟到做咯，或者係阿張建宗出嚟，啲人咧唔見到佢個樣咧，可能咧個心情已經好好多噶啦。 嗯，好啊，多謝。 即係佢每一日出嚟講嘢咧，都激發咗每一個市民咧，日日都喺度廢噏咧，我覺得咧就仲激氣過佢唔出嚟。 嗯 ，OK， 好多謝陳女士嚇。陳女士就講到一點就係、是，即係究竟林鄭月娥留低喺呢個特首呢個崗位，係咪就可以孭起呢個嘅責任去到解決個事呢？咁但係陳女士都講出一點，林鄭月娥自己本身都可能係即係個激起一個民情嘅一個根源嚟嘅嚇，咁又如何？咁又如何去解決咧嚇？ 我估重要頭先即係雖然喺政治論述理上面佢需要辭職啦，問責辭職。咁但係當然就點解頭先佢自己個咯嗰個對話即係個錄音裏面都講到佢係即係如果有選擇，咁即係調翻轉就係點解冇選擇或者佢嘅空間點解冇出現呢？其實都回應翻，其實就係北京本身而家定出嗰個策略，就係即係五大個訴求，佢就一概不理啊，堅決就係要用一啲嘅所謂法律嘅手段，用一個即係最嚴厲嘅手段捉最多嘅人啊，用即係希望香港嘅警察啊、法院同埋檢察機關配合，係即係對付呢啲嘅抗爭者。咁、如果係一個咁嘅策略，仲要係長期化嘅，即係頭先因為嗰個係個冇死線，咁即係話其實我哋見到，即使如果我哋話換咗另一位人做特首，其實 如果用翻北京呢個策略，分別不大，同埋咧你嗰、那個即係而家其實就話點解要林鄭繼續即係留喺呢個任上咧？即係喺即係可能北京嘅策略上面咧，就係、是、希望佢能夠為北京承擔最大嘅政治後果，直至完全即係將佢嘅。即係僅餘嘅政治資本或者所有嘅民望燒乾燒淨，用完佢先至即係抌走。因為如果你揾個新， 都好低㗎啦， 已經低，仲有得低啲嘅可能，或者負數再負啲啦。因為你如果揾個新嘅特首，但係再處理而家個抗爭運動，你繼續堅持一個即係北京嗰個策略，即係嗰個強硬嘅路線。其實你換咗任何人做特首，都唔會有一個好嘅民望或者處理到個問題。咁、所以话林郑继续保留任上咧，其实就为北京就承担晒呢一啲嘅政治后果。 但系嗰个问题系咧，即系而家喺冇一个政治嘅解决办法之下咧，咁啊继续用一个法律同埋警队嘅方法去到处理一啲示威嘅问题啦。咁变咗咧就系可以想象到咧，即系其实大家都见到啦呢轮，咁就系咧嗰个嘅双方啦，警方嘅事同埋示威者嘅暴力都继续嘅武力啊，都继续升级啦。咁而咧就系林郑月娥喺个声带里都提过，即系继续去长时间咁去应对呢个事件吓，跟住继续。去让佢继续落去嘅时候咧，经济会受损吓，旅游啦、资金啦、呢、这个一 IPO 啦，即系首次招股咧，都会继续减少。咁其实咁样冇死线，长期咁样拖落去，长期咁样去即系叫做对立落去嘅时候，对香港又系咪真系一个好嘅解决方法咧？ 我估而家去到呢个局面就冇话一个好嘅方法㗎啦，已经去到而家就係所谓即係次优嘅方法，就係当然北京嗰个考量就係话即係而家继续长期将整个问题抗争持长期化，咁可能佢嗰个盘算似乎係觉得即係呢个损失就直接係香港社会承受嘅，咁佢就觉得即係嗰个对北京直接嘅代价相对细，咁但系如果北京可能考虑到，如果接受个五大诉求，哪管系部分啦，咁可能佢今日嗰个国务院发言人都提到，即系佢理解呢个运动啊，系一个政治定性，作为所谓啊，即系所谓反中乱港，或者甚至系一啲嘅对抗中央啊，或者系讲紧一个即系香港系会唔会变成独立或半独立嘅政治实体？如果北京系咁样理解整个运动嘅时候， 甚至一个即系佢提到恐怖主义气味， 系嘅气味啦，恐怖主义之前都提过恐怖主义。嘅萌芽咁样，即系如果北京咁样政治定性咗呢个事，即系整个抗争系一个咁样嘅性质嘅时候咧，即系佢当然可以理解佢，即系如果有任何让步嘅时候，即系变相系挑战咗北京嘅啲即系所谓底线啊吓，或者佢嗰啲不可让步嘅东西。咁我估北京权衡个利害嘅时候，咁佢似乎即系会让步机会，暂时嚟讲唔系太大嘅。 听到位听众有张先生， 系啊，张先生你好啊，我想讲下咧，依家咧，其实对成个嘅运动嚟讲咧，市民嘅焦点都仲系喺政府应该系点样去做回应五大诉求。其实我觉得咧，应该个焦点咧，应该回复到咧，其实香港人想系将来嘅香港应该系点样样。因为咧，其实我哋最运动最终嘅目的就系想保持翻我哋一国两制一个高度自治嘅状态。我觉得依个系系依个运动最终嘅一个目的。咁而依家咧，距離2047年，即係話基本法第五條咧，俾到依個保證，所謂嘅即係法理上面嘅保證嚇，就去到2047年啊嘛，即係仲有廿幾年到啦嚇。咁但係咧喺依廿幾年裏面咧，如果要達到香港人最終依個叫做高度自治嘅一國兩制咧，大家其實應該係平靜個心去諗下，喺乜嘢情況下先至攞得到依個目標咯。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咧，就係要講俾全世界聽，其實咧香港行嘅一國兩制嘅制度咧，係一個成功嘅例子。因為有咗依個成功嘅例子咧，其實全世界都會支持你嘅嚇。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咧，佢可以繼續發揮佢嘅作用。第二個咧，就係要令到咧，我自己覺得嚇，中央咧。有一個比較安心的氛圍呢，能夠覺得我比香港繼續一個兩制下去呢，其實對我是繼續有好處，而不會說是我 為我添亂添煩、即是我覺得大家要回覆回，我覺得香港人最 成功的，你覺得什麼方法才可以做到即是中央和香港人都叫接受的一國兩制模式呢？ 嗱，我覺得呢，大家香港人呢要接受一個事實，一國呢你要推翻佢咧，係冇可能嘅事。大家亦要知道咧，中央嗰個底線喺邊度？ 你唔好去踐踏佢個底線咧，而去爭取一啲對香港長期即係我哋想要嘅一啲繁榮嘅嘢，對我哋經濟上面嘅嘢，同埋咧慢慢咧喺個政改嗰度咧去爭取，唔好話100%可以達到香港人嘅願望啦、嘅理想啦，但係80%、90%。是靠近我哋香港人想见到的模式 okay,、 即是大家都要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和一个现实的社会里面做一个选择 okay, 即是如果你说我 一定要100%符合我的理想的，我觉得大家的现实比不到这件事给你呢，其实大家在白费大家的精神和消耗香港这么多年努力回来的结果。 好，多谢张先生的电话，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谈一下这个香港众志的周庭那个的选举呈请案的。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经典广播剧《没有工作的日子》1998年作品。 我信缘，有缘的始终都会撞见的。 梁咏琪 Cut。 Billy，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来见工咯，跟你一样。 曾仕贤领衔主演，9月3号起一起重温没有工作的日子，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克尔曼戈林是一战的王牌技师，希特拉的副手。他生于显赫家庭，毕生追求功名利禄，享受穷奢极侈的生活。戈林加入纳粹党后，成立秘密警察，而且对肃清党内成员绝不手软。他曾被视为希特拉的接班人。但为什么这位希特拉的得力助手到最后会被指控叛国罪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 今集的嘉宾是 好单位召集人及董事黄英琪。 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你赢了但是有很多人不赢的话，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社会。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中文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6，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2，讲一讲就关于香港众志周庭的选举呈请案。因为昨日就是高等法院就颁了一个判词，就确立了选举主任有权判断这个参选人是不是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但是今次的案件里面，因为周庭在参加港岛区补选，去年的补选的时候就未获得合理的解释，是合理的机会去解释他的民主自决的立场，所以就令到那次的补选出现了重大的不当，是一个程序出错。于是高等法院就判断这个周庭的选举呈请是胜诉的。换言之，那次补选胜出的现任立法会议员欧诺轩是一个不是妥善的当选来的。但是周庭就在见记者的时候形容这次的选举呈请胜诉是惨胜。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如我们就请周庭一起来谈一下。电话旁边就有香港众志的常委周庭。周庭你好。 你好。 为什么形容这次的判决是惨胜呢？ 是因为今次呢，虽然我是叫做是胜诉啦，咁但是赢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一个程序的问题。程序就是讲緊在选举主任 DQ 我之前呢，是没有给机会我去解释我的政治立场或者观点，就已经 DQ 了我。这个法官在判词上面都有讲是一个严重违规，咁基于这个程序上叫做不公义或者不公平啦，咁所以他就是判了胜诉。但是在判词的其他部分呢，就好像之前陈浩天的选举呈请一样，其实法官是再次确认了选举主任是可以根据一个候选人的政治立场而是去 DQ 他。简单来讲，就是选举主任都是拥有一个政治筛选的权力的。这个在今次的判词上面是要再次确认了，甚至可以说是加强了。所以即使我在程序上面是叫做赢了，令到以后在不论今年的区议会选举去到下年的立法会选举，选举主任呢都要是问候选人 佢嘅立場先至係決定 DQ 都好咧。喺政治上，選舉主任仍然係擁有呢一個政治篩選嘅權力。始終我呢一個今次嘅判決都係冇辦法推翻到呢一個選舉主任咁即係呢一個嘅政治權力咯。 即係換言之，可唔可以理解做，如果當初選舉主任係有問你咧，就就住你嘅立場解釋嘅話咧，佢係咧係冇問題嘅，仍然都可以咧根據條例咧去到叫做叫做撤銷你參選嘅資格，係咪咁講？ 冇錯，就係、是如果舉個例，即係真係一個例子啦，譬如話往後譬如有主張自決或者其他立場等等嘅候選人係再次參選，選舉主任就要叫做跟個程序，就要先俾個機會去解釋佢嘅政見。但佢解釋完之後，選舉主任信唔信納，覺唔覺得你真係真誠擁護基本法，呢啲都係選舉主任自己可以決定咧，同埋佢亦都有權係 DQ 嗰一啲嘅候選人嘅。 咁過去咧其實都有好幾宗咧，就係選舉主任去到撤銷一啲參選人資格嘅事件啦。咁其實從你、即以往的睇觀察啦，選舉主任用乜嘢嘅標準去到判斷一個嘅參選人嘅政治立場係咪即係譬如擁護基本法等等？咁你對於呢個嘅問題有咩擔心呢？ 其实坦白讲，而家嘅选举主任佢呢一个制度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选举主任好似识得读心咁样啊，就系、是、佢可以睇到你心入面系咪真诚咁样相信、真诚咁样拥护基本法。其实喺我哋嘅选举制度入边咧，其实几年前选管会已经加咗一个确认书嘅制度啦，就系、是、我哋参选之余填嗰份参选表格之余咧，仲要签一份确认书，就系、是、话啊，我系拥护基本法啊，我同基本法第几。几条等等啦，咁但系而家呢一份确认书其实系会变得冇意义嘅，因为就算你签咗呢一份确认书，你话自己拥护基本法都好咧，选举主任都系有权去根据你譬如过往嘅言行等等咧，就话你系唔真诚咁样拥护基本法。咁其实呢个确认书制度真系形同虚设。 咁你自己有冇都同律师团队去到研究今次嘅判词，有冇再去到法律行动嘅机会呢？ 其实的确咧，即使我胜诉都好，其实我都有权可以再上诉嘅。咁当然法庭批唔批呢个上诉，当然系第二回事啦。咁所以对于之后会唔会有其他嘅法律行动，最主要讲紧上诉咧，其实都会同律师团队一路去到研究嘅。因为始终喺今次嘅判词当中，虽然我系赢咗，但系有好大部分都系我未必认同，或者司法上边究竟仲有冇推翻嘅空間或者改變嘅空間咧，咁樣咁呢一啲都係要同律師團隊再去商討。 至於邱志勤， 咁你喺同律師嗰邊即係商議時候，其實你有乜嘢考慮嘅地方咧？要 其實最主要一嚟咧，就係要講睇翻嗰個判詞上邊究竟邊啲位係我哋真係覺得係有意義。或者我哋覺得法律上面有改變的空間，因為其實上不上訴到呢，即不單止是你講緊你的判詞哪裡同意哪裡不同意，可能都要看這個法律的理據，因為最後法庭去批唔批呢个上诉咧，可能都会睇佢有冇一个法律嘅根据，或者叫做有冇 ground， 佢先会决定批或者唔批咁样嘅。咁所以呢啲都要系再同律师去到倾咯。 至于其实香港众志咧，你所属嘅政党咧，咁其实过往都因为咧选举主任喺搜集你哋嘅过去嘅声明书啊，或者传媒嘅讲话之中咧，就系判断你哋嘅政治立场啦。咁会唔会今次嘅案件之后，你哋政党嘅参政空间会再细啲咧？ 其实坦白讲，一嚟咧，其实香港众志就已经唔系一个政党啦，咁亦都唔系再以一个拎到议席为目标啦，因为即系经历两次嘅 DQ 之后，咁但系即系坦白讲，究竟就算应该系话有冇今次呢一个判决都好咧，其实香港众志会即系好多时候都系被打压嘅目标嚟嘅，我相信无论系出判決前定係出判決後，其實香港眾志會喺未來選舉被 DQ 嘅機會率都係叫做相當高嘅。咁而且就算你唔講參選，其實喺其他嘅範疇，尤其係講緊譬如被拘捕、被起訴等等，我相信即係香港眾志其實都係一個目標嚟。 講開拘捕起訴咧，近 我哋會遇到有唔同嘅方法。 周庭，不如請你新聞之後再傾多陣好嗎？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在北京，港澳办发言人批评香港少数暴徒的违法恶行，目的是将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又说香港政改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相关的决定，如果反对派想选出不对中央负责的特首是打错算盘。至于中央是否支持特区政府引入紧急法和有没有设下时限处理事态，港澳办发言人说中央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用一切必要手段，亦都期望香港尽早回复秩序。发言人在北京的记者会又说留意到香港反对派和港独分子等发起罢课，将街头抗争引入校园，有教育界人士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散播暴力和仇恨的种子鼓动罢课，认为要依法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戒。有學生今朝早到大埔一間中學外聲援罷課行動，網上有片段見到警員跑向學生，期間有學生面部著地流血。警方話早上收到幾宗有關噪音滋擾的報案，話警方上前了解，但係有人跑走，期間由於地面濕滑，有人跌倒，強調事後查問，但冇作拘捕。另外，昨晚涉嫌盜竊被捕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警方說有給予他解釋的機會，今天下午已經無條件釋放他。警方又說由6月9日至到現在拘捕1140人，就721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昨天再檢控一名60歲男子，今天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一名示威者昨晚被警方制服在地上面之后，怀疑被警员踩到手。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解释，当时制服示威者之后，有一名女士上前将警员推跌，亦都有人企图抢反，情况混乱。警员因此背向被制服的示威者，以划出封锁线。江永祥说不猜测那个警员会不会因为这样不小心踩到被制服人士的手，但是警员知道之后已经尽快缩脚。至于昨天有市民隔着马路指骂警员良心跌了去哪，警方即时上前追捕。有报道说那个市民被警员压在地上后脑流血，警方透露是以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将他拘捕，又说行动是基于证据和维持法治，会深入调查，强调没有人因为表达意见而被捕。新华社报道，美国联邦快递中国涉嫌非法收寄寄往香港的管制刀具，有关物品已经被暂时扣起，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天稍后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先啦。喺港岛龙和道来回方向啦，系暂时封闭。龙和道来回方向暂时封闭，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系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湾仔出口咧亦都系封闭嘅。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啦，湾仔出口咧亦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仲系有车龙嘅，而家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就系东隧去九龙方向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 返沙田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狮隧呢，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返沙田呢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 Megabox。咁就係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挤塞，龙尾去到 Megabox。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仲系塞嘅，龙尾去到宝云径就系坚尼地道方向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宝云径。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亦都系慢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慢车，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系挤塞嘅，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美松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新田围村咧呢一段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角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红 A 中心去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次咧，我哋同香港眾志嘅周庭咧傾緊嘅，剛才就傾緊佢嘅選舉呈請咧，就係嘅案件噶。咁但系咧，即系佢頭先都傾到咧，就係話而家香港眾志有幾名嘅成員咧，都係面臨一啲嘅案件。不如就請佢咧，就再講一講咧，就係最新嘅情況啦。電話旁邊有香港眾志嘅常委周庭，係。周庭啊，就系咁就早前咧就系黄之锋啦，同埋你啦，都系涉嫌咧就系包围警钟嘅事件咧就被捕同埋起诉啦。咁其实众志嘅主席咧今朝早系咪都从外地翻嚟而被捕咧？咁可唔可以讲下佢最新嘅情况？ 是冇錯嘅，眾志嘅主席林朗彦今日由海外翻到香港入境嘅時候咧，係立即被捕嘅。咁佢被控嘅案件同埋日期都係同我同黃之鋒一樣，就係6月21日喺警總外面嘅示威啦。咁就被控煽惑他人去參與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嘅罪咁樣嘅。咁之后的聆讯咧，都会同我同黄之锋一样，就会在11月8号继续咯。 咁而系咪佢今日被捕之后都系喺同日系提堂？ 系冇错，佢今日喺被捕之后，同时系被起诉啦，然后再喺东区法院系提堂嘅。 咁系咪都 咁？然后而家就保释咗出嚟咁样。 系。咁而另外啦，就係你哋亦都係副主席咧，鄭家朗咧。咁早前咧，亦都係喺翻寓所嘅途中咧，被襲擊嘅。亦都可唔可以講講佢最新情況？ 係冇錯，琴晚大概夜晚我諗十點幾左右咧，副主席鄭家朗咧，咁佢喺翻大圍嘅屋企嘅時候，係突然間俾三位嘅男子係喺後邊叫做埋伏或者伏擊啦，咁然後就係被打佢嘅眼部啊、等面部啊等等咁樣。咁琴晚佢都半夜係去咗醫院嘅。 對於你哋有成員被捕、被起訴，咁同埋亦都有成員被襲擊，你有咩嘅回應啊？ 我相信首先讲被捕嗰度啦，其实不论系讲紧我黄之锋定系林朗彦，本身警察都系想喺 8月30号是拘捕我们的，咁另外8月30号是仲有即三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都同样是被捕啦。咁我相信即警方揀呢一个8月30号即831之前去拘捕咁多叫做是有名有姓或者是比较即知名度相对比较高的抗争者或者议员啦，其实好明显是想去即制造一种白色恐怖，是叫市民是唔好去参与831嘅。而今日大家见到律政司原来内部都有声音，就是话其实好明显呢一个系有一个政治判断嘅日期，去到喺830系拘捕咁多人啦。咁至于郑家朗被袭击嘅事件，其实我哋睇到好清楚呢一个袭击嘅事件系真系一个。即不是一个很偶然，真是他在街上突然间撞到一位不同政见的人，然后就被攻击，而是对方是直情是埋伏的，即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一个攻击来的。咁其实这个是当然是一件很差的一件事，但是大家可以见到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后，亦都有很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一些建制派的支持者呢，他们是可以甚至在半夜可能在连农场拿起把刀斩人，这些事件都会有。所以即我们作为抗争者尤其即可能在街上面穿着黑衫都要特别小心的时候，其实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恐惧而且一点都不安全，加上即警察都保障不到我们安全的一个城市。 嗯，頭先講到咧，就你哋有成員被捕、被起訴啦。咁其實係咪你都對於警察同埋律政司嘅一啲檢控嘅工作或者係標準啊，有啲嘅意見咧？ 其實我相信有政治嘅拘捕啦，或者喺拘捕嘅日期上邊係有一個政治嘅意味喺度。呢一個唔係反送中運動先至有嘅嘢。就算你話幾年前，譬如喺七一遊行之前咧。六月尾的时候警察都会突然间是大量地拘捕一些的社运人士，以是阻吓市民是不要去参与七一游行等等。其实这些可以说已经是警方惯常的，但是不应该被容许的一些很差的一些惯例啦。而我相信嚟紧呢一啲来自警方的打压只会是越来越多，警方的暴力只会是越来越升级。 最后请你回应埋一个嘅评论啦，就是内地的环球时报咧今日发表了社评啦，咁啊点名咗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咧，就是乱港分子，就话咧系佢哋之前咧就是投信俾去《紐約時報》啦，促請美國國會嗰邊咧通過人權法啦，咁樣咁而咧就係社評形容咧係黃之鋒係屬於漢奸系列嘅新生代，你有咩回應？ 其實被形容嚟什麼亂港分子、什麼漢奸咧，坦白講真係唔係第一次，真係第 N 次，真係多到數唔到啊！咁但係其實眾志一直以嚟都係非常之着重國際連結嘅工作啦，亦都相信即係來自國際社會嘅壓力，對於我哋香港人爭取民主嚟講係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哋不論喺歐美啊，以至到譬如我喺日本啊等等，其實我哋都會做好唔同國際連結嘅工作，譬如去當地去同當地嘅可能係唔同嘅朋友啊或者媒體啊等等去。见面咯，咁我亦都相信当国际社会特别系美国啦，系咁关注香港嘅状况，甚至系直情有一条法案系关于香港嘅情况嘅时候，我谂最需要检讨真系香港政府同北京政府自己点解系唔愿意去聆听市民嘅声音。點解係咁唔尊重市民最基本民主、人權、自由或者一啲基本嘅權利，去令到即係國際社會係要用咁多嘅方法去向北京同埋香港政府施壓？ 好，咁啊，多謝曬周庭先。咁啊，周庭咧就係眾志嘅常委嚟噶。咁啊，邱子勤又點樣睇咧？對於《環球時報》就點樣黃之鋒同埋周永康係亂港分子？ 我估似乎北京或者都即係好多建制派嘅人士咧，其實對於整個運動，其實佢哋又特別所謂流水式嘅運動咧，即係所謂冇大台冇領袖啊嘅嘅組織方法。咁我估佢哋都即係好冇乜辦法去處理，甚至其實佢哋都係咧，即係用一個傳統。 統式嘅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一種想像，就係覺得所有凡係有一啲社會運動或者一啲嘅有組織性嘅嘢，後面一定係有人所謂策劃啊、組織啊去煽動，先至會做到。佢哋唔相信呢個世界咧，啲人係有自發性有自己諗法嘅行動係出現到，咁佢哋而家就係拉咗一啲即係所謂頭先講嘅有啲明星嘅一啲政治人物，其實嗰個想像就係即係有啲似係交差嘅一啲做法，就係話啊，佢哋亦理解呢啲咧係有組織嘅抗爭運動，咁我就拉一啲即係所謂反對派嘅人士，咁就合理化咗啊呢啲咧嘅而家我哋見到嘅抗爭運動咧，就係呢啲人搞出嚟。咁但係即係似乎就係佢自己作咗個故仔，就對號入座，就揾一啲人去填咗個窿，就係、是、啊，既然係有組織、有策劃、有預謀嘅，咁一定有一啲嘅搞手後面啦。咁係乜嘢人呢？咁就拉咗呢啲人，咁就夾硬屈咗佢哋係搞手。即係估幾諷刺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呢啲被拉嘅人咧。其实有不少咧，即系喺即系所谓抗争嘅前线，其实佢哋都会甚至会被指责，觉得佢哋太过温和添嘅。即系你话一啲即系可能好温和，甚至佢哋之前我哋琴日都有啲有社工被人拉咗，佢哋佢系叫大家冷静啲，叫大家唔好冲嘅情况嘅人士嚟嘅。即系似乎系同实际嗰个嘅情况系相差几远嘅。咁我估即系继续用北京用呢个咁嘅手法咧，其实即系。不断去错误理解而家运即系整个抗争运动嘅情况咧，咁佢即系唔能够对症下药嘅。 嗯，好，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有意见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咁有一个澄清先，咁刚才周庭我哋访问嘅咧就系众志嘅成员啊，并非常委吓。 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话有责任去用香港嘅法治嘅手段，尽快止暴制乱。点睇更加法呢个情况呢？自由党名誉主席田北俊， 五廿几年前用过一次嘅，你话今日要用咧，好唔恰当啦。咁我梗系希望啦，谂都唔好谂呢样嘢，快啲澄清我哋唔会用嘅。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 你咁样搞法咧，即系话俾全世界听咧，香港根本已经系乱晒龙噶啦。如果根据基本法违宪嘅，即时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有声好书， 有声好书，三毛散文精选，作者三毛，声音演绎杜婷。 我知道你性情唔好，心地却系好好嘅，嘈交打交都可能发生，不过我哋都系要结婚。 星期日至星期四晚深夜2:30到4:00，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普罗戈菲夫的音乐。这位音乐家是俄罗斯的音乐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作古了。今次呢我们情商李嘉玲和周光津两位来到介绍，主持人当然是陈日飞和小弟刘天赐。 今晚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7，咁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邱子勤咧系直播室噶。咁刚才咧就倾咗关于香港众志嘅周庭咧嘅选举呈请案。咁咧因为咧就系高等法院咧就系判佢胜诉啊，即系之后咧咁就其实咧换言之咧嗰次周庭参加嘅补选咧胜出嘅立法会议员欧轩咧，佢咧就系唔系妥为当选啦。咁会唔会话影响咗欧诺轩嘅议席咧？咁啊电话旁边就请。欧乐轩在这里。欧乐轩你好。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是那么可以讲一下，即其实如果这个判决之后，那么即是没有其他法律程序了，那么之后你的议席是不是就 会无效呢？ 首先要澄清一下，因为我见第一日报道呢就有些报道说而家即时就冇咗个议席，咁就唔係嘅，因为根据法例呢我依然都係要经过上诉期啦，冇人上诉啦，先至唔係立法会议员，然后再刊宪话呢个议席出缺嘅。咁换言之就係话而家我有14日嘅时间去考虑都唔止我啦，即係政府啦同埋周庭个方都係可以考虑作上诉。 咁但係喺上訴裏面呢，就只有我或者政府呢先有可能因為上訴嘅緣故令到我嘅議席能夠暫時都仲係生效嘅啫咁樣。咁不過我覺得即係議席生唔生效嗰樣嘢又其次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角度去問，就係話究竟我應唔應該去上訴呢，咁第一就係法律團隊係就而家研究緊嘅。咁而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就係嗰、那個即係究竟係咪尋求到嗰、那個選舉呈請裏面嘅即係我哋認為嘅社會嘅公義咯。咁咩叫社會公義呢，就係、是你見到而家嗰個選舉呈請，其實我唔能夠話即係一個好成功嘅選舉呈請啦，因為始終喺呢件案裏面都係確立咗嗰個陳浩天案嘅原則，就係選舉主任都係有權嚟到去即係審核究竟一個準候選人係咪真誠擁護基本法，而我哋覺得呢個權利係唔應該賦予俾選舉主任嘅，呢個係一個主觀嘅判斷。你環觀世界上面嘅選舉制度係唔會咁樣嚟到去做政治篩選，這個就咪係唔民主嘅。 咁所以其实你觉得係即係可能喺你嘅法律团队就要研究一下，即係会唔会就住呢个嘅选举主任权力嘅问题再去到上诉，係咪 呢个係考虑緊嘅，的确。咁亦都即係係啦，希望同大家讲返清楚，即係因为我都知道大家好多市民好关心。咁不过我都係咁讲嘅，就我好多谢好多港岛嘅市民啦。咁喺去年就即係支持我，亦都令到我当选为立法会议员做咗大约一年几嘅时间。咁我觉得我嘅个人议席得失呢其实係其次嘅。更加重要嘅係究竟喺我哋面对住呢、這个即係判决係咪可以令到以后呢种政治筛选係消失，还返一个公义嘅选举制度俾我哋香港人。这个先是我们重要面对的命题。 咁其實咧，即係如果啦嚇，如果真係呢個冇再有更加多嘅法律程序，咁其實咧你嘅議席可能就會被刊憲無效啦。咁換言之，會唔會話民主派喺立法會就再少多一席嘅咯？係咪？ 可以咁講嘅，不過咁講即係又係咪去到關鍵一席咧？咁又未叫係嘅，不過咁講啦，即係少咗一個就少一個啦，因為有陣時有啲投票，咁的確真係差一兩票，咁呢個係一定有影響的。 所以會唔會即係從一個政治形勢嘅角度去到考慮呢個席位嘅一個重要性咧？ 我自己就睇嗰個公義為先，即係我要講我道德咁多，即係個法律嘅意義係一個比任何都重要咯。因為始終即係一個每次選舉或者甚至我一個人繼續做都好啦。咁去到下年又係立法會嘅換屆選舉啦。如果我哋下年嘅換屆選舉係出現更加多取消議員嘅取消候選人嘅資格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市民係唔會覺得認受嘅，大家都唔會信個制度，大家會覺得喂投票投嚟有咩用呢？你最後係趕曬啲人走嘅，唔俾人哋入閘去參選嘅。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我作為一個香港嘅一份子，無論去諗法律途徑定任何途徑，我都希望呢一種咁嘅情形係消失咯。我哋係唔可以即係真係令到我哋個政治制度咧係變成一個唔能夠面對唔同意見甚至喺議會入面係反映到社會真正聲音嘅地方。 嗱，而家如果即係呢個嘅選舉主任嘅權力係獲得法庭確立的話咧，咁其實嚟緊嘅區議會選舉，以至出年嘅立法會選舉咧，即係都因為而家嗰個反修例嘅運動咧，都叫做叫做引起咗好多人對於參政嘅一個興趣啦。咁會唔會話都擔心嚟緊可能會有更加多嘅即係叫做 DQ 啊、撤銷資格嘅情況出現？ 我就覺得政府最好真係唔好咁做，因為喺今時今日再去搞埋啲咁嘅 DQ 咧，係會引嚟社會更加大嘅反抗。我希望佢哋能夠諗一諗，點解以前冇 DQ， 而家就有 DQ， 去將呢個新嘅殺人刀係置於政治制度上面，係令到即係新嘅矛盾出現咯。咁當然我都覺得喺今次嘅反送中運動裏面，一定係會令到更加多嘅人希望為香港進一步出分力。我希望真係作為政府 係真正去諗一諗，其實好多去參選嘅人都係為咗香港好，都係希望啊，即係貢獻香港咯。咁喺呢點上面咧，佢係應該啊透過一啲好喇叭嘅手段去啊將大家係摒除喺政治制度以外。 嗯，调翻转问啦，因为就系因为有呢个嘅选举主任作为一个嘅核实参选人系咪拥护基本法嘅一个权力喺度啦，咁担唔担心俾到好多有意参选嘅人嘅信息、就系佢哋会觉得其实嗰个议会嘅路已经行唔通啦，即系或者唔欢迎呢啲嘅参选人嘅青年人啊，咁样会唔会担心咁样？ 我嘅答案係啲選舉主任好自為之啦，就咁耐以嚟都有選舉主任呢個位，但以前啲選舉主任呢，我哋就當佢係程序上面啊批咗啲候選人，就唔會喺度搞啲政治篩選嘅。但去到今日就走去我唔知邊度嚟嘅指令啦，就一定要督啲選舉主任，其實就係啲地區專員走去逐個核實嗰啲政治嘅政見，咁呢個係絕對唔可取嘅，你咁樣其實係真係害緊一個制度嘅公正性咯，嚇。 啊，歐樂軒啊，即係我估當然大家都希望即係如果之後再有啲嘅上訴嘅情況，能夠澄清到選舉主任嗰個權限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好不幸地，我哋即係而家呢個嘅法庭嘅理解係一個中局嘅理解，如果不幸嘅情況，咁但係我哋未來嚟緊區議會嘅選舉都嚟緊啦。咁你有咩中局俾一啲嘅即係候選人，等佢哋即係點樣可以避免到俾人哋 DQ 咧？ 我中谷候選人之前，我想中谷有一啲建制派嘅聲音啦，因為佢哋似乎而家有個目標啊，就話要暫停個選舉。咁你聽到謝偉俊嗰啲曾經公開講過話，不如唔好搞區議會選舉嚟，而家社會咁亂。嗱，我覺得咧制度嘅可信性包括選舉，其中一樣嘢就係係定期舉行選舉就定期舉行選舉，就唔應該搬龍門話啊，因為而家唔適合啦，所以就唔搞選舉。呢、這個亦都係破壞緊選舉嗰個可信性嘅。咁首先選舉係應該要舉行啦。第二就係如果你話唔同嘅候選人，佢哋要點樣去保重自己？我反而又會咁問咯，即係嗱即係點解沒唔同市民嘅即係候選人嘅政見係入到去呢個體制要被審查咧咁樣？咁呢個我首先係覺得係不公義嘅。咁當然你問喺呢個咁現實地去睇咁差嘅政治局勢，我當然都係寄望就算唔同政見候選人，大家小心地行事啦。咁能夠進入嗰個選舉嘅參選裏面，咁大家先至可以嚟到去行下一步落去咯。 嗯，咁你會唔會鼓勵？對於即係而家社會有心人啦，即係去到從政咧，咁而譬如你做過一段時間嘅立法會議員，你又覺得議會嘅路係咪有咩用咧？嚇，對於呢啲人嚟講， 其實坦白講，議會嘅路咧就而家係真係廢廢地嘅，因為始終喺反送中嘅期間。或者再之前啦，基本上個議會政治係好一潭死水，就係一派壓死另一派，建制派嘅人永遠恃住自己多票，而且仲要選埋嗰啲位，自己都係唔公義嘅功能組別咁選出嚟，就不斷咁過埋嗰啲爭議嘅議案，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去運作。咁但係我覺得最起碼作為即係能夠當選咗做議員啦，大家都見到好多我哋嘅議員都創造咗唔同嘅可能嘅，尤其區議會咧。就嗰個重點咧，就唔一定係區議會嗰度開會，反而係你點利用自己嘅位置去幫到街坊。咁呢個係一個好貼身同埋要好細心嘅地區服務，要有扎曬地區工作，先至係居民嘅期望。咁我希望即係大家能夠真係擺個心出嚟做，就唔好因為有咩政治浪潮啊，咁一時熱血啊，但係就忽略咗。每一日喺地區耕耘嗰一種嘅重要咯，民主嘅運動其實係應該要喺社區扎根，街坊嘅相處正正就係呢一啲社區扎根嘅根基。 Okay. 最後一分鐘啦，想問一下即係成件事啦，如果真係冇咗議席的話，有咩感受呢？下一步又會點樣諗呢？ 我覺得喺呢年紀裏面的確係我光榮嘅時刻嚟嘅，能夠為香港市民服務。咁你問我下一步，其實我就未有一個好新嘅諗法。咁但係最起碼我覺得喺而家我至少可以決定嗰、那個即係訴訟要點行啊，我要行好剩返落嚟我仲有得做立法會議員嘅路先係咯。 嗯，好啊，唔该晒欧乐轩啊，仲系立法会议员啦。咁啊，邱子勤咁就佢都讲咗头先佢对于即系选举制度啊，或者即系议会之路嘅一啲谂法啦。 我估好重要，佢提供咗个方向啦，就系、是、我估好多后参即系而家因为即系政治嘅气氛好热烈，咁好多人都可能会希望落去参与区议会嘅选举。咁但我估好重要就系即系细水长流。咁即使你好容易轻易赢到一届，咁但系你能唔能够保持到即系街坊社会社区对你的信任能够一路持续下去，新言呢 好，节目时间够，拜拜。